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，南朝鲜的争取北方海外餐厅职工筹划脱北疑惑事件解决对策会议6月25号表示反对同一部阻挠北方女公民遣返的主张后强调，政府应当无条件地早日遣送妇女金莲居和12名北方女职工。